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250集，陆城的情况。冬至旁听许久，听了不少消息，但他一个忙都帮不上，看见氛围有些凝重，心里也不好受。龙山转头对冬至道： 你先回去休息吧。 啊， 等等。 宋志存叫住他，把身前的文件夹递过去。 这是往年交流大会的资料，你先看看，回头等人来齐了，我会跟大家说几句，但具体分工呢，还是得你来。 冬至一愣，他以为领队人选只是口头上说说，还要经过具体考核，但现在听宋志存的意思，似乎是已成定数了。他下意识地向龙深看去，后者微微颔首，目光鼓励。冬至忽然就平生出镇定与勇气来，他接过文件，向宋志存他们道别，这才离开。目送他轻轻带上门，宋志存终于露出几日以来久违的微笑。 你这个徒弟收得不错呀，我现在都有点后悔了，要是当时抢在你前面动手，说不定他今天就要叫我师父了。 吴炳天也凑去笑道： 可不是吗？我还以为他真的不食人间烟火，原来不是凡心不动，是还没遇见动凡心的人。 这些话虽然听起来容易让人误会，但他们调侃的其实只是收徒这件事儿。龙深微微一笑，眉峰松开不少。他无意主动提起自己与冬至的关系，但也不会刻意去隐瞒。 冬至的确很好。 之前我还担心李应一走，冬至又中了降头，刘清波或张松现在还不足以承担带队的职责，弄不好啊又得重新挑人。现在好了，冬至跟刘清波共事过几次，有他在啊就镇得住刘清波，张松应该也不在话下。 哎，等他们这次交流回来，就可以给他们加更重的担子了。 三人借着这个话题放松片刻，龙深就把他这次在曼谷跟卡洛斯等人会晤的结果说了一下。 天魔的残魂也许会借着这次交流趁机混入修行者之中，我建议加派队伍，加派两个人代替李应。 这个没问题，我会尽快物色合适人选的。哎，池半夏怎么样？ 他已经被宋志存收为弟子，这个问题自然是宋志存更有发言权。宋志存却摇头道： 他还不够火候，这种历练最重团队配合，而且他跟李应还在谈恋爱，我怕这次李应生死未卜，他心有牵挂，未必能全神贯注地投入。 冬至不知道龙深他们接下来会讨论什么，他离开会议室之后就回了宿舍。他这里已经大半年没有回来了，床褥都还是离开时叠起来的样子，整齐而冷清，但桌椅并没有脏到哪里去，窗户开了一条缝隙，放在窗台上的几盆植物也都被照顾得很好。再看茶几，上面还有一张纸条，写着：猫寄放在南向北角175号的宠物店，已付半年寄养费。这应该是龙深在去深城之前写的，当时他可能觉得自己没那么快回来，纸条十有八九是给托付的人看的。冬至回想了一下，他们两人在深城重逢之后，又去了海南，辗转缅泰，杀宋恩，除天魔，意外接连发生，以至于他看着纸条一点点回忆这段时间，才发现自己竟然经历了这么多。他自己从京城前往陆城时，本已做好几年之内都无法回京的准备，在与龙深告白之后，更有种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的感觉。谁能料到人生总是在峰回路转时出现转机和奇迹，从前他以为毕生无望的感情，却居然在三亚的海边得到回应。兜兜转转再次回到这里时，难免生出恍如隔世的错觉。房间无需如何收拾， 冬至在书桌旁坐下，先打电话给刘清波。对方很快接起，没等他说话就先问了一串： 喂，你在哪儿呢？回国了没有？降头解了没有？龙局跟你一起吗？ 等等，你让我回答哪个？ 你们一个个回答。 行行行，我现在在京城，降头已经解了，交流大会就快举行了，我受了伤，师父让我不要来回折腾，就在京城休养，等你们过来。你什么时候来啊？ 过两天吧，木朵想跟你视频汇报一下这边的情况，你现在方便吗？ 当然方便。 他不说，冬至也正想问，两人挂了电话，改用通讯软件联网开视频。冬至很快看到视频那边的木朵和张冲，大家都没什么变化，张冲依旧是没心没肺的瞎乐呵，木朵依旧是冬至临走前看见的模样，刘清波自然也还是那副大少爷样子。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陆城办事处辛苦大家了，等我回去以后一定请你们吃饭。 冬至诚诚恳恳，刘清波翻了个白眼： 我们辛辛苦苦那么久，就值一顿饭吗？ 那你还想要什么？除了以身相许，我都能答应。 切，谁稀罕啊？让木朵先跟你说说这段时间的事儿。 冬至一听就知道，他这位副主任肯定是个甩手掌柜。刘清波向来没什么耐心处理具体的事务，更懒得面对繁琐的人际往来，所以即便能力再强，却永远无法像李应和冬至那样去带领一个团队，要么只能当独行侠，要么只能被领导，这也是他的短处。特管局内不缺独行侠，大部分人都可以独当一面，但能够充当团队领导者的却不多。他们这一届被看好的就是李应，现在又多了个冬至，仅此而已。木朵开始跟冬至汇报工作情况，奶茶店已经装修好，而且开始营业了，每天不算生意兴隆，头一个月还是亏本的，但稳定下来之后基本就能维持收支平衡了。其实这间小店也只是办事处大隐隐于市的掩护而已，没有人指望它能赚大钱，所有盈利都要用在办事处的运转上。不过冬至最初的这个提议显然不错，这里靠近学校，时常有学生过来买饮料，木朵跟张冲有事忙不过来，就又雇了两个小伙子帮忙，借口店铺老板在写小说，很喜欢收集灵异故事，让他们多跟顾客交流打听。这一交流果然就听说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，其中真真假假需要木朵他们去筛选，女人毕竟心细，木朵就在这些小道消息里发现异常，最后发现这是一桩跨国毒品走私案，移交给相关部门之后还协同抓捕毒犯，双方甚至发生枪战，一名警察差点受伤，据说刘清波当时在场，初见比子弹还快，当即把子弹挡下来，事后所有人看他的眼神就跟看外星人一样。办事处还因此得到上头的表彰和兄弟部门的感谢，吴炳天认为陆城办事处这种掩人耳目的方法值得在各地办事处推广，没少让他们写总结经验。刘清波当然不耐烦干这些，张冲从一开始文笔被木朵处处嫌弃，到现在写总结写得快吐了才勉强过关。木朵将这些事情娓娓道来，冬至也听得目瞪口呆，他没想到自己离开短短的时间内，办事处竟然还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这样一来就显得他这个玩忽职守的领导更不称职了。木朵看见他面露歉然，就笑道： 这些变化都是在你来办事处之后才有的，要是没有你啊，我们现在估计还是死气沉沉的样子。主任，你们这次去交流可一定得给我们办事处争点面子。 有刘副主任在肯定没什么问题。 刘清波从鼻孔喷气，表示他的吹捧毫无诚意。 听说上次交流我们屈居第二，那些老外这次可没什么机会喽。 木朵姐，张冲，我跟老刘都不在陆城，有什么事你们就及时汇报给唐局那边，不要自己硬撑，回头我给你们寄一些明光符，没事放在身上驱邪定神也行。 多谢，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， 祝你们这一趟一帆风顺，载誉归来。 要知道，修行者并不是个个都像刘清波这样出手不凡，高傲的连与人勾心斗角都不屑的大少爷，如程元那样走向极端的毕竟少数，更多的则是像之前陆城办事处的萧齐和严诺那样，本事比普通人大，但同样有人性百态，他们也会恐惧嫉妒，也会推诿拖延，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就一事无成。穆朵进入特管局几年，从雄心壮志到碌碌无为，也曾生过辞职的念头，但最终让他遇上了冬至。这个年轻人是稚嫩青涩毫无经验的，但他聪明好学，举一反三，这些都是成为出色修行者的必备素质。更难得的是他遇事愿意承担责任，事后也不鞠躬，反而愿意将功劳分出来。与他共事，穆朵如沐春风。如果非要加一个对比，那他也得说冬至比严诺和萧齐都强了许多。这样的人才真正能够带领大伙往前走，让人心甘情愿跟随他出生入死，上天下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